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文学我欣赏单元今天继续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作家赵梦的散文《一个金庸迷的养成史》，和自媒体人六神磊磊的《我再也没有后台了》。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 首先请欣赏赵梦的散文《一个金庸迷的养成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们70后这一代没有几个不是金庸迷的。说来惭愧，我的武侠小说启蒙居然是由地摊小报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全民的功夫热潮甚嚣尘上。几乎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地摊小报，内容自然是良莠不齐，但其中却有许多盗版自港台的武侠小说。我最先在小报上接触到的武侠小说作家还不是金庸，而是梁羽生。陆续读过他的几部小说，对他很是崇拜。然而没过多久，梁羽生就被另一位大神华丽地压倒了。1983年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以录像的形式在内地上演了，我这才知道有一个金庸，并惊叹世界上就有那么丰富狂野的想象力。射雕所展现的是怎样一个奇丽瑰伟的世界呀？和这个光彩夺目的江湖世界一同到来的是一种与我们从前浸染其中的叙事完全不同的叙事体系，给我们幼稚心灵带来排山倒海一般的冲击。那种千回百转、跌宕放肆的情节让我们目眩神驰，无法自拔。我生长的地方可以算是穷乡僻壤，金庸小说根本就看不全，谁手里有一本那可是奇货可居，大家得排着队借阅，时间非常紧，多少人废寝忘食、挑灯夜战。我们当时都喜欢在课桌上面凿穿一个小洞，把小说放在课桌里面，隔着小洞读。为了读小说，荒废了多少学业。《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的原著我是断断续续才读完的，后来又读了《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的部分秘籍残卷，更加对金庸拜服不已。梁羽生的小说不知不觉就被比了下去，古龙我也看过几本，不太喜欢那种调调，也就没有继续深入。几番比较下来，金庸在心中逐渐成为不可动摇的头号武侠宗师。金庸的作品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他的主要代表作我都起码读过4-5遍。随着个人知识的增长，眼界的扩大，见识的提高，每多读一次金庸就能够多发现一些他的不足之处，但是内心对他的崇敬却一直没有丝毫减少。金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文学观和爱情观，金庸赞美的正直、忠诚、信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都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了我。作为一位小说家，金庸的悠长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会讲故事，二是会塑造人物。 许多推崇纯文学的人可能并不特别看重这两点，但是我觉得一个故事都讲不好的人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小说家。而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那些形式主义的花样，自恋的无病呻吟，在我看来并不高明。诚然，金庸的故事都是凌空倒虚的，凭借想象力就可以，现实的厚重感不足。但是在武侠小说这个门类当中，或者再扩展到整个幻想类文学，谁的想象力可以达到金庸的水平呢？想象力从来就是人类最珍贵的一种能力，正因为会做梦，人类才有开拓世界、探索未知的冲动和勇气。而谁又可以说金庸仅仅只是会讲故事呢？他的故事中蕴含着对这个世界、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洞察，他塑造的众多人物已经成为某些性格品质的代言人。小说中的一些经典桥段也常常被人用来比喻现实世界中的某种情况或处境。这正是因为金庸的故事人物虽然是虚构幻想的，其中的情理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 正如凡有井水饮处即可歌柳词，凡有华人处即可谈金庸，因为有了这么庞大而广泛的读者群，金庸的语言对现代汉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华山论剑、笑傲江湖、挥刀自宫、一统江湖、独孤求败等词汇，人们已经天天挂在嘴边，俨然就是新生的成语。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其实还能把金庸小说当成言情小说来看。杨过、萧峰的痴情，郭靖的忠诚，令狐冲的潇洒，都已经成为他们感情生活的参照系。男生也都喜欢看金庸小说的言情部分。古灵精怪的小仙女黄蓉，是我青春期的第一个梦中情人。我们在荷尔蒙最旺盛的时期，常常为金庸小说里哪个女孩子最可爱，哪个最适合做老婆争吵不休。正统学术界也有人重视金庸，典型的代表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嘉言教授。2000年11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这是学术界对金庸小说成就认可的一个标志。当时我正在北大读书，拉着弟弟跑去旁听，并荣幸地和金老爷子合了影，这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幸福的回忆之一。后来北大聘请金庸做客座教授，还曾经请他来讲学，当然是一票难求，我也再没有亲睹偶像风采的机会了。当然树大招风，批评金庸的人也不少，先有王朔、何满子的炮轰，后来又有年轻女作家步飞烟公开声称要挑战金庸，挑战金庸武林盟主的地位。金庸当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神，完全可以批评，不过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价值最终还是由时间来检验的。真正的好作品必然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洗刷。现今金庸的名著仍然不断地被改编为影视剧，热度丝毫不减，而批评他的那些人大多已经风流云散，耳曹身语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前几天金庸先生驾鹤西去了，再伟大的戏剧也有落幕的时候，再潇洒的侠客也有离去的一天，但是金庸的作品永留人间，侠义精神永远不死，从此江湖上又多了一个传说。 六神磊磊是著名的自媒体人，他创办的微信公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很多推送的阅读量都是10万加，可以说他是靠金庸吃饭、靠金庸成名的金庸迷。金庸去世后，他的微信号推送了一篇我再也没有后台了，可以看作是他对偶像最后的告白。我成了你的粉丝1年多才知道你的样子，然后又用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才欣然接受。那是一个晚上，在中学校门口的小书店里出现了一本叫《金庸传奇》的新书，封面上是你的大照片，这是第一次知道你的相貌。暖暖的灯光下，我看着封面上那个国字脸的面相很柔和很敦厚的人，有一点愕然，觉得和想象的不一样，但用了几分钟我就开心地接受了，这就是金庸，金庸就长这样。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家长都反对读你的书，在我楼上的3班几个哥们儿因为读你的书被发现了， 女班主任让他们写检讨，誓死和你一刀两断，然后还得用刀割破手指头按血手印。当年挨了刀的卢同学现在也成了老师，不知道而今他会怎么样对学生诉说和你的故事。那时候心里总憋着一股气，为你委屈，觉得全世界好像都不理解你，说你不好。有一个叫王硕的人说你不好，还有一个叫何满子的人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文章说你不好。我下课后留在教室里写了厚厚的信寄到光明日报去，结果是石沉大海，人家报纸不给发。我深深感到自己人微言轻，帮不到你的忙。我愧疚不能为你做任何事，甚至在毕业上班之前连一本你的正版书都没有买过。你的人生起伏跌宕，精彩纷呈，那些重大时刻我都无缘经历。你中学时因为搞事情写壁报讽刺学校训导主任被开除，那时候我无缘经历帮忙。你后来到重庆读中央政治大学，又打抱不平搞事情被退学，我也不在旁边。你被报社选到去香港，南来白首少年行，人生从此一大转折，我无缘结伴同行。你办明报筚路蓝缕艰难创业，我也没法买上一份去支持。在时代的乱潮里，你秉持理性和良知，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发表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发表烧不灭正义的声音，被脑残围攻，被叫做豺狼庸，还受到过生命威胁，我也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声援。你父亲的遭遇，你孩子的不幸，你经受如同张无忌失去了张翠山，还有谢逊听说无忌去世的苦痛时，我也没有机会从旁开导劝上几句。这种感觉像杜甫说的，怅惘千秋一洒泪，萧条一代不同时。我这个小号总是没有机会见一见你。蔡澜在书里秀和你的旅行，马云在你背后给你翻画册，我看他好羡慕，自己没有机会。我身边很多人都见过你，还给我秀合影，那个人自称认识香港大哥，保证带我拜访，最后还是不能。我小心地问过你的亲人旧时，都被告知已无机会拜见。有一个拍摄节目的小组说已经敲定了行程，要拍你会见朋友，我和他们约好到时候扮作工作小编，直编坠凳，提包提器材一起去见。我不求合影，不求字，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见见，最后也没成行。 终于今天山回路转，不能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好了，金庸的两位读者赵梦和六神磊磊的怀念文章我们欣赏完了。金庸滋养了许多人，这里面有精神世界的培育，也有物质世界的养活，这是一位智者对社会最高的贡献。所以他去世用不着任何号召要求，就有无数人自发的悼念，默默地湿了眼眶，这是读者能给予作家的最高礼遇和最大慰藉了吧。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暑假快到的时候，全系各班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旅行团，要去 S 城演唱。我和陶山都参加了，你和韩素也参加了。我们坐火车去的，一路上我们都在唱歌和说笑，只有陶山有点忧郁。他本来和几个同学和你在一组，后来你走过来参加了我们，并且借了一个口琴吹着，陶山就自己在那个角落的座位上坐着。我不知他为什么不快乐。沐浴更衣之后，吃过晚饭，我就和几个闲不住的同学跑到街上认识环境去了。我们看了一些庙宇，逛了几间店铺， 连野外那几堆黄土坟茔旁边的白杨树也去欣赏过了，这才兴尽归来。一进那四合院的小木门，就看见两三个同学在窃窃私语。见我们进来，同学便告诉我们说，陶山回去了。我吃了一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同学们也不知道，他们只说陶山哭了，说他不大舒服，要回去。大家都感到事情有些异样，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演唱的日程照常进行，该参观访问的地方也都去了，只是团里似乎失去了一份无邪的喜悦与由衷的欢心。归途的车上也不再有来时的歌声。蓝辉，记得这件事吗？也许你忘了，也许你不曾忘记。只是即使你不曾忘记，我也不知道你以什么样的心情记着这件事就是了。回到学校，陶山已经请假回家，他留给我一封简短的信，信上说，我决心要退学了，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无法悔改。你知道吗？我这些天一直都在被痛苦煎熬。我在爱他，你知道是谁吧？我不该爱他的，我无权爱他的，但我又无法制止自己对他这份狂热。这次旅行途中，他坐在我旁边，离我那么近，而事实上我和他又隔得那么远。几次我要冲破这距离，但我终于克制住了。好可怕，我不愿再见他，我必须趁他尚未察觉时离开这里，否则我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那我就完了。让我趁着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锁住这一份爱情吧。蓝辉，你想得到吗？你一定想不到，因为那以后你除了有两次以师长的口气惋叹陶山不该轻易退学之外，你的行动一切如常。你照常给我们上课，为我们伴奏，帮我们选词配曲。直到第二年的暑假，你和韩素一同离开学校出国去了。你好像根本忘记了那个喜欢吹笛的女孩，至少你从未发现她对你有那样一份灼热的爱情。你们离去之后，学校中那新的声音、热烈的气氛、生动的心情，以及向外拓展的年轻的热情，也就慢慢的沉寂了。你和韩素好像被一只无形的造化之手在我们的上空释放的两朵烟火，那缤纷璀璨的火花曾倏地照亮了肃穆冷寂的蓝空，投掷给我们许多兴奋、许多欢悦、许多梦幻与鼓舞，使我们每人都突然升起了捉住一把繁星的奢望，都觉得自己周身飘起了灿丽的彩带，可以随时飞越蓝空，遨游四海。 好了，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语言优美，格调高雅，